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星灵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殿下， 进来。 吉利端着一碗药盅推开房门，看见韩烨已经离开书桌，站在了软榻前。韩烨左手腕上的金绣朝上卷，露出匀称有力的小臂，那手臂上或深或浅地印着几道刀痕，伤口处的纱布透着血迹，一看便知是新伤。他朝吉利抬了抬右手，吉利沉默地走上前，将托盘上红绸掩起的匕首拿出递给韩烨，揭开药中的盖子，搁到韩烨的左手腕下。若有人在此定会大吃一惊，吉利每日为弟子园端来的药盅中竟空无一物。韩烨接过匕首，眼眨都不眨地往左手臂上划了一刀，这一刀比往常更深，鲜血顺着伤口喷涌而出，落在了药盅里。 不管我如何反对，殿下也不会改变主意。大家只知道埋怨殿下强留重伤的靖安侯君在邺城，却不知道晋安侯君若是被送回青南城，早就在路上重伤而亡了。 吉利自小在东宫作为韩烨的贴身太监长大，知道很多不为外人所知的宫廷秘辛。太子的母后过世得早，嘉宁帝极为看重嫡子，知宫廷争斗凶险，自太子幼年起便秘密搜罗珍稀药材，加入太子的膳食中服用。多年调理下，一般的毒药对太子毫不起作用。当年就连太医院院正也曾感慨太子的血液珍贵无比，药效堪比蕴养数十年的珍稀良药。 邺城药材奇缺，若不是殿下用血为晋安侯续命，他又哪能恢复得如此之快？ 书房外，温硕走出院子不远，正遇上了采药回府的军医，他连忙迎上前。 赵大夫，侯君的伤怎么样了？ 赵军医三十开外，随军数年，医术过硬，平日里性格也沉稳。温硕这一问却让他眉头微微皱起，一时没有作答。看赵军医脸上的表情，温硕心底咯噔一下急了起来。 莫不是侯君的伤情更严重了？ 啊，温将军别急，下官不是此意。这几日侯君的伤情大有好转，暂无性命之忧。只是下官对侯君的伤情也有些疑惑，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将军。敢问将军，这几日可曾给侯君服用过什么珍稀奇药吗？ 赵大夫何意？赵军医每日给姐姐抓药治疗，为何会这么问？ 侯君送进城的时候心脉受损严重，下官虽然知道如何诊治，可邺城里头没什么好药材，下官也只能给侯君开一些固本培元的方子。按理说伤情不恶化都已经极难得了，但现在侯君的恢复状况完全在下官的意料之外，以侯君的伤情，也只有那些极难采得的珍稀药材才能有回天之力啊。唉，或许是老天开恩，知道咱们大境少不得侯君，才出现这等神奇之事吧。 赵大夫摇头晃脑地感慨了一阵，抱着一篓子药材匆匆出院子，奔药房去了。温硕立在原地沉默半晌，突然想起刚才书房里他问及弟子园病情时韩烨风平浪静的神情，眉头一皱，回转身朝书房而去。书房内，往日接了小半钟便会停下，今日一钟将满，韩烨面上眼见着现出苍白之色，也没有收手的打算。吉利握着药盅的手抖了抖。 殿下。 韩烨摇头，目光清冷地看着一盅血满满当当装好才收回手。吉利忙不迭地放好药盅，拿起一旁的纱布替韩烨缠伤口。 吉利，等会儿你去把药盅里的血分好，每日给子元服用，应该可以撑到回青南城 替他寻其他药代替。 殿下，您这是？ 你们今日启程，把紫渊送回青南城。 殿下，您不打算和我们一起回去啊？ 以紫渊现在的身体，没办法再领军攻打云锦城。这座城，孤亲手去拿回来。 殿下，云锦城有天险可守，易守难攻，此战过于凶险，有归西和温硕公子送侯君回青南城即可，奴才留下来。 不用了，西北地界上还有七位准宗师，他们是为紫渊而来，故冒不起这个险。你留在紫渊身边。 殿下，奴才不走，请殿下让奴才留下来保护您。奴才当初入东宫时答应过孝德皇后，无论何时都要护殿下万全。 孝德皇后是嘉宁帝元后，韩烨的生母，吉利是韩烨的贴身侍卫，从他到韩烨身边起，从来没有违逆过韩烨的任何命令，这是第一次。韩烨沉默半晌，破天荒的他扶起跪在地上的吉利，嘴角勾起微小的弧度。 吉利，你不信孤可以夺回云锦城？ 不，奴才相信殿下，只是…… 那你就替孤好好护着金安侯君，下去吧。 吉利神情一暗，端着药盅退了出去。窗外，温硕沉默地看着寒夜挺拔的背影。 就算殿下为姐姐做的再多，或许终究也不会告诉她。 温硕眼眶微红，转身离开了书房，把这一方净土留给这两人。书房内，寒夜坐在榻边，安静地望着沉睡的弟子园。许久，他捻起弟子园散在肩上的一缕青丝。 上一次你这么听话，还是你七岁那年，跟着我在东宫里头跑的时候了。我当时想，静安侯把养得这么鬼灵精怪又淘气的闺女送进京，难道真觉得我满帝都的巡鬼里寻不出一个像样的闺女？你不知道吧，你还没进京，你在地北城撒泼耍赖，赌咒发誓不肯嫁我的话就已经传遍帝都了。听说是金安侯挥着鞭子把你从军营里绑出来送京的，我着实被那些兄弟笑话了好一阵，心里恼得不行，就想瞧瞧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小姑娘，敢嚣张到这个地步。紫渊，我起初没把黄爷爷的赐婚圣旨当回事儿，没想着一定要娶你。我是大晋皇朝的太子，整个天下都是我的，我有什么要不到？我记得你进宫那天下着大雪，整个皇宫被冰雪覆盖，我从父皇的上书房退出来，在御花园里见到了护着安宁的你。那时候你才这么高，裹着一身火红的斗篷，把比你还高的安宁护在身后。才七八岁的小姑娘，哪来的胆子敢在天家的皇宫里训斥后妃无德？或许整个大晋帝都里还真寻不出一个闺女能似你这般性子。那时候我就在想，黄爷爷给我选了个好媳妇儿回来，但那时你还太小，我没来得及告诉你，你就回了晋南。后来发生太多事了。 寒夜半垂下身，他的黑发和弟子园的缠绕在一起，他们额头相抵，呼吸相错。寒夜在弟子园苍白的唇上吻下，富有抬手指尖在他眉角划过。他看着弟子园，眼底温纯，深情似海。 子园，这辈子我最感谢的就是黄爷爷那道赐婚圣旨。你是我寒夜昭告天下，世人皆知的东宫太子妃。这一世，我没什么好遗憾的了。 我究竟想要什么？天下，权位，人心，都不是。这世上，我只求你一个弟子缘。你是我寒夜这一生的执念。 北风吹过，寒夜从未言过的低语被吞没在呼啸的夜城中，踏上的人静静沉睡。或许这一生他真的不会知道大靖太子寒夜究竟是如何待他，又为他做过多少。寒夜要留下夺云锦城的决定让所有人都很意外，毕竟一开始要留下夺城的人是弟子元，但他是三军统帅，做出的决定无人可以改变。傍晚，寒夜安排归西长青护送弟子元和温硕回青南城，他把一行人送到后城门口，临到出发时，他突然走到马车旁立着的温硕面前。 温硕， 殿下， 你还记得我替你取名字的时候对你说过的话吗？ 温硕一怔，摸了摸头，一年来头一次笑得腼腆。 啊，殿下您希望我将来能温人冠雅，仁德兼备，如硕朗晨星一般。 嗯。 寒夜颔首，看着面前他一手养大的少年，眼底拂过淡淡的骄傲和欣慰。 谨言，这些年你不负姑所望。 温硕猛地抬头，眼底满是讶异。这是寒夜第一次唤他弟谨言。寒夜在神情满是讶异的少年肩头拍了拍，望向城外。黑夜尽头，那是大靖边关回中原的方向。 你带子元回去吧。 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